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澳门哈，我们一说起它呢，会觉得它是一个旅行的地方，或者叫度钱的地方。 对， 我记得如果在新闻当中，它最近两次就是让我吸引注意的，一个是在去年他们立法会换届的时候，这是发生在9月份，那是2013年9月份，就立法会换届选举。再有就是2013年11月，我记得我们在 3D 里面讨论过一次，就是澳门它不是每年都会派钱吗？当时是永久性居民，我记得每个人是派9000块钱，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就香港人也会各种的羡慕嫉妒恨啊。但是在澳门社会本地哈，也挺多批评的声音，就认为是不是让一代人的价值观因此受到改变啊，会觉得不劳而获啊之类的种种。但是这些日子你看到澳门的新闻，就发现完全不是你想象当中澳门的样子。从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地方，它是一个贪图享受的地方，是非常让人可以去放松的地方。但是你在上个礼拜天，你又看到发生在澳门的事情，似曾相识，你会有一种错觉，这是发生在香港或者是在台湾吗？它甚至也是在所谓这种学生领袖的这个带领下，年轻人的带领之下，进行过一个万人的抗议。抗议什么呢？主要呢就是这个特首，澳门政府呢，他向立法会提交了后任、现任及离任的行政长官以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有这么一个草案。他就建议呢，说立法设立特首和9名的主要官员的福利制度，也就是说呢，特首离任之后，他可以取得相当于月薪70%的长俸；主要的官员离任呢，他可以获得额外的一次性的补偿，就相当于你任职月份再乘以月薪的14%到30%。30%， 这个数量其实是挺大的。 对，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现任的特首崔世安的例子，他说他曾经担任过社会文化司长10年，那他可以获得的离任补偿高达700多万。那另外他就说，离任特首的时候，另外可以领取每个月18.9万，也就是说退休了以后，他可以拿20万一个月的退休金。 没错，除此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个建议也非常的紧要，就是说呢，特首他在任期间可以享受刑事豁免权。其实一个就是关于钱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关于限权的问题，这两大问题最后导致那主办方是说有超过20000人在澳门的这个塔什广场集合，然后呢是游行，最后呢是经过政府总部，最后呢是到达这个希望洋花园进行集会。那主办方是声言20000人，最后当然是跟香港非常类似，警方说呢游行高峰的是7000人。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呢？说是反离补、反特权，但是不管是20000人还是7000人，这已经是创下澳门回归以来的历史记录了，这是最大规模的游行。有人就说，这说明澳门人的民怨已经到达临界点。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刚才也说了，澳门是一个香港旁边的一个城市，对于大家感觉都是一个度假的地方，逃离都市生活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澳门跟其他城市它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的人民也安居乐业，而且呢它主要靠博彩业跟这个旅游业，所以主要靠的是服务业。那它跟香港来说，就是香港经常有一些这样的游行，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什么是激发了他们这么大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对于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到底不满在哪儿，又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离谱的案件来的？ 是，好，我们可以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所谓的澳门法案风波哈，它是一个经过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它首先在2013年12月17号就立法会通过了一般性的有关草案，就其实在第一轮的阶段呢，可以说它是通过了的。那么在2014年3月20号，澳门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讨论有关草案细则。其实大家如果翻查资料会发现，澳门立法会它有3个常设委员会，会针对不同界别的问题来进行专项讨论。那么到了今年5月5号，就是澳门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就否决了就这个草案咨询公众。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草案它就推出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其实是从来没有 有过问过公众的意见的。但是呢，在5月5号的这样一个常设委员会的会议当中，委员们是否认了就这个草案要咨询公众。好，结果呢，20天之后就引发了澳门万人的大游行抗议，要求政府撤回草案，并且是重新咨询公众。那么之后呢，就有3个身兼是行政会议成员的立法会议员，他们进行联署，就要求把草案送回立法会委员会重新做这个细节性的审议，澳门政府也是同意了。然后呢，到了这个5月26号，也就是游行之后的第二天，澳门特首崔世安他就请求立法会删除原本是在26号应该审议的这个离保法案的议程。他说呢，指这个要等完善法案之后将提交新的修订文本。好，结果到了5月29号，崔世安是终于开口说了，他说我决定撤回这样一个草案，并且是自嘲吧，因为这个法案在澳门人理解来看就是自肥，就是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口袋，为了自己的金钱，为了自己的权利来进行自肥一个草案。崔世安说他说虽然我很肥，但是我不会自肥。好，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为止，应该说民众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反抗是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这也有可能是澳门政府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在立法会撤回草案。那么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也会为各位请教两位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人员。一位呢是澳门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叫欧景新，他呢也是现在澳门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当中的一位。那么另外一位呢，我们等会要请教是澳门理工学院的教授娄胜华，他呢也会从澳门目前这个立法会的结构方面，以及澳门社会目前的这个深层次矛盾方面，到底是出了哪些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立法会议员欧景新的观点。首先想请教他对于这样一个离保法案他的个人态度是什么？ 基本上是反对这个方案。为什么反对的？很简单，就是你说一些高官他要不应该应不应该有一个离职时候有个保障呢？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在澳门呢，有很多的本身的法律，比如说我们澳门的养老金，养老金连这个维生指数也抵不上，还有就是我们的劳动法里面这个解雇保偿的长期的偏低的，这些都是关系的老百姓的这些问题，他就拖了很多年都没有去解决，但是高官人离职了，就很快就搞个方案出来，这个我们觉得不是以民为本啊。所以我觉得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是，但是我看到这个法律草案啊，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颁庆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已经通过了，那又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呢？当时 因为我在澳门的这个议会的这个结构是很奇怪的，因为叫集选，其实建的很少的部分，大部分是建选和委任，集选里面也有很多是老板，就是商人，他们凭着他们的一些推动的方式来的参选，所以在整个议会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基层的这个保障就看得很轻，甚至对官员的这个关系就看得很重，所以结果呢，就是去年年底政府拿这个方案过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议会33个议员只有3票反对，其他都是赞成或是没有投票的，所以就很大比例的通过了这个法案。 而且我是留意到在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第二常设委员会又否决了就这个草案咨询公众的意见。为什么会连咨询公众也会被否决？ 本来呢，正常来说，政府要拿这个法案来立法的时候呢，通常呢都应该有一个充分的文样，就是如果有些计划或者改变的时候呢，他都应该有一个公开咨询了以后，有了一定的审委共识以后才立法，才送向立法会提案。但是这个法案呢是政府是没有拿出来公开咨询的。就拿到立法会的向立法提案，这个我刚才说了，去年12月的时候呢，他提案的时候，我们就一般性的通过了。因为你通过以后，按照澳门的这个立法程序来说，就是我们一般性通过，这是第一个阶段。那 到第一阶段就是加入一个管理一个委员会，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三千委员会，对，我们有三个三千委员会，就刚刚派案的派到给这个第二三千委员会的审理这个案，这个审理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就叫做地震胜的地震胜审理，这就是在第二阶段，当地阶段审理完成了。写成意见书的时候，他就完成了第二阶段了。所以，在第二阶段讨论的时候呢，就完了原来本来这个主要官员的离职保障呢，我们提原法案来提的时候是每个月提供17个百分点的这个离职保障，就是把他的薪酬成。乘着这个17个百分点，再乘他当主要官员的这个月份，比如说他15年就乘他180个月，本来就是十四个百分点的，但是第二三千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呢，和政府又达成一个共识，就把这个非公务员当主要官员的这个提薪的变成30个百分点。所以当时呢，我们其中一个立法议员就是第二三千委员会一个立法议员就是吴国昌啊，他就提出第一他最初没有做公开计算，现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又改了一点这比较大的改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公开计算呢？所以吴国昌就向第二三千委员会提出要求公开计算，结果呢这个委员会的表决的时候呢，也只有吴国昌一个是赞成这公开计算，其他都是反对或者弃权，结果又否决了这个要拿这个法案公开计算的动议了。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不用了，已经是经过充分的讨论了，问公众了没有用了，所以根本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不要再搞公开计算了，就基本上是这个理由了。 第二常设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当然呢，里面有三个直选、建选、官委组成的，但里面呢就是直选好像是只有一个吧，然后建选、官委可能有各有三个吧。所以监选官委就不用说了，他们基本上的立场一定是支持官方的了。集选呢，集选里面呢有一些集选议员呢也对这个拿出来公开咨询也没有提太多，但他们也不敢反对，结果就他们投了弃权票，好像当时这个11个人投票的时候呢，好像就有5票反对，有1票赞成，其他都是弃权。 那后来经过上个礼拜日的游行哈，我们看到的报道是说这是澳门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那么就是当初投下否决咨询公众的这些议员们，他们看到游行之后会有一些思想上或者意见上的改变吗？ 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改变。但是看只能说是看投票的结果，因为这个5月25号这个20000多人出来游行，这个算是一个很对澳门了，像澳门这样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很大规模了。如果按人口结构来说，按人口比例来说，等于香港25万人抢劫了，这个对政府的这个冲击也非常大。所以结果呢，就是政府当天晚上就召开这个紧急的这个行政会议，确定呢要求立法会的。就把这个议案呢暂停审理，承认这个议案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政府要准备提出新的议案，修改议案，然后呢，就因为他当时已经排了期，5月27号就第三家阶段的这个地震胜的表决了，所以他政府提出要求暂停过期的时候呢，就27号就表决，就是接不接受行政长官提议，就是暂停审理这个法案。从结果呢，就是全票是支持行政长官提出这个建议。所以，比如说这些其他的本来反对公开咨询呐，什么都不能从这个投票看到他们怎么样想，因为 比如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原来是投反对票的，现在他国际我们当然投赞成票了，对他们来说呢，政府要通过他们也赞成，政府要国际他们也赞成，政府要撤销他们也赞成，那就很难判断，他们只能说这些官想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的，就不能按照他们自己到底是怎样想了。 是，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哈，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整个法案是撤回的，但是当时仅仅是删除这样一个议程。那对于您个人来说，您是希望他以后修改再推呢，还是完全撤回这个议程？这个法案 其实呢，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政府暂停这个议案的审理，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的，因为一直以来像这样的恶化，我们说叫恶化的其实不少的，但是过去很多恶化被制定的时候，我们大清指出在议会里面发现问题，就在议会里面反对，在外边也尽我们的各种的途径告诉公众这个议案出现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说都不能把民众啊这个关注提高，就变成了很多本来有问题的法案都是这样通过。对我来说，如果是你问5月25号以前，你问我这个法案能不能阻止，我是悲观的，我知道过去的经验都是阻止不了。所以说5月25号怎么多人出来游行，令到政府要暂停这个议案的审理的时候，就是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当然呢，民众的要求就是不是当时过世，不是重新审理，而是要求就是把撤销。结果呢，5月27号哪天呢，再来一个几千人的集会呢，就结果政府终于就5月29号就正式撤销了这个法案。但是撤销了这个法案不代表这个事情已经完了，因为当崔水安宣布撤销这个法案的时候，也宣布就已经指令行政法务司司长做一个咨询民反出来，然后将来就再重申咨询。因为在政府角度来说，还是觉得他还是需要制定一个这样的法案，所以法律的制定的这个争议其实是没完的。 好，刚才你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澳门立法会现任议员欧锦新先生。可能要跟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就澳门立法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哈。刚才讲到欧锦新呢，他是四名民主派议员当中的一位。其实澳门立法会他现任的议员一共也就33名。刚才他讲到呢，主要是有三类议员，一类呢就是直接选举，现在人数是14个，一类呢是间接选举，12人，其实相当于就是香港立法会的这个功能组别。像澳门它是也分这个工商金融啊、劳工啊、专业啊、社会服务教育、文化体育，这是它的所谓的间接选举，是12个人，还有就是行政长官委任的是7个人，所以就加起来一共是33个，那其中29个是建制派，就是我们一般理解性的，就可能会比较亲政府啊。然后4名就是民主派议员， 这个比例其实是有一点悬殊的，也就相当于这四个如果全部都投反对票的话，也没什么决定权了。 对，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他在这个整个草案的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跳过了公众咨询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像村委会选举的意思吧。 而且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哈，就是刚才欧先生介绍到，他为什么会就这个咨询公众来进行一轮投票？原本是说呢，你拿这个长俸的时候，退休长俸，你拿的这个薪金是你原来月薪的14%，但是后来呢，他们经过这个一般性的法案通过之后，一般性的草案通过之后呢，又有一个常设委员会嘛，大家又在内部讨论，但是这时候内部讨论就突然之间把这个14%给提高到了30%，是因为他有这个比例的变化，才会有议员，也是一个民主派的议员叫吴国昌，他就提议说，那我觉得应该是给这个公众来咨询一下， 就因为他提出这个动议，大家才会去想到，哎，来就这个动议来进行一下表决。结果呢，反而是大比票，完全是这个落败。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程序来说，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当然是你从现在看到情况来说是丝毫都没有的，也难怪就是澳门民众最后会这么义愤填膺的走上街道。而且这次的游行就是跟过往的澳门的集会游行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澳门我们这个可能香港这边尤其是内地我们很少来听到这样的新闻哈，但它不是没有，就是过往的这些游行可能就是这些新兴的基层工人团体啊或者人士他们发起参与，但是会有一些激烈的冲突，比如说警察跟游行的人士会有什么开枪啊，就不是真的是开枪啊，就来呵止他们 发声 就射水炮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那一般呢他也就两三千人，少的时候可能只有数十个人，但是这次他万人上街，后来又包围立法会，他就完全不同。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兴起的模式也跟港台的这些社会运动非常类似，也是借由这个社交媒体新媒体再去广泛传播，并且是除了得到学生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公务员专业人士这些人的这个积极的响应。所以呢这些能够有这么大能量的一个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是非常非常让外界大跌眼镜的。 这个也是澳门为数不多的能上到其他的头版的这样的一个 两万个人啊，如果说两万个人是真实的数据，他澳门的总人数也就 60万 不到。 嗯， 你想如果是放在香港的话，他差不多应该是30多万人 上街了吧。所以刚才他就说按照比例的就相当于香港25万人， 25万人。 那如果按25万的话，这个游行的人数是相当的壮观了，比去年这个最大的游行还要多。 对，所以我们就难免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哈，澳门社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就仅仅是因为这个离保法案就会促成这么多人上街游行吗？还是它背后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矛盾？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来请教一位澳门理工学院的公共行政学的教授娄胜华，来请他从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层面上来跟我们讨论。好，稍微休息，等会继续。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好，紧接着我们来听到澳门理工学院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娄胜华，来听他是怎么样分析这次澳门万人大游行的。首先想请教他，就是这次游行的原因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离保案的争议？ 这个直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高官的离任的补偿的这一个法案，但是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一个导火索，应该说是澳门长此以来积累起来的这个民怨，因为民怨的这个积聚嘛，所以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个人看，如果你目前来讲，从政府方面来说，他已经把这个法案吃掉了， 嗯， 但是就像一棵树，你仅仅把这个树头又砍掉了，如果你不解决这个树的根部，也就是这个民怨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民怨因为在这里，一旦遇到类似的这样的离补法案的，那么它同样的下次还会爆发。所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怨的积聚。 民怨这个词听起来是比较笼统哈，就是如果光看这个法案它出台了一系列过程，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是在立法会经过一般性通过了，但是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呢，立法会的第二常设委员会他又否决了就这个草案咨询公众。那为什么会在立法会听起来是非常顺利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关，5月25号的时候又会激起这么多人游行呢？这能不能反映就是澳门本身立法会的结构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部分反映了澳门目前立法会机构的问题，因为这个澳门立法会的这个机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用澳门人的说法，也就是说可能是属于商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立法会。 嗯， 那么我想这个立法会如果我们分析它的机构， 我们即便不认同就仅仅说是商人占据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立法会，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从目前的澳门这个立法会的选举来看，它属于这种立法会的组成不仅有自己选举，还有经济选举以及委任的议员。那么由这三部分组成的立法会呢，应该总体上来讲，它是支持政府的，也就占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议员。所以从政府方面来说，他如果提一个提案到立法会去的话，因为反对的始终是少数嘛，所以呢一般来说都是能通过的。 嗯， 反过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立法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支持政府的立法会议员占多数，所以长时以来有些立法会议员呢，即便是民选出来的，他这种凡是政府提出来的法案都支持，那么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让政府本身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包括提议是法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失去一种施政的敏感性。 嗯， 他认为反正我提这个法案到立法会会去通过的。 嗯， 所以呢，就会导致像这一次离国这个法案，没有想到最后虽然立法会他如果详情的来看，他也能通过。 嗯， 但是呢，他却激起了社会的反弹，所以到了525有这样子大游行，然后最后到了这个上个星期二，所以就出现了这个要包围立法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最后政府不得不宣布撤回。所以我个人认为确实是和立法会的机构是有关系的。 嗯，这能不能印证哈，就是外界对澳门立法会有这么一个负面的描述，说是橡皮图章？ 我个人应该这么看吧。立法会当然它有它的本身的职权， 嗯， 那么现在也正在行使这次职权。我们讲这个立法会，如果他真正的按照基本法的这个规定来行使自己的职权，你还不能说他是一个橡皮图章。但是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也就是立法会这个结构呢，导致他在行使自己的职权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那么就要怎么来理解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经常讲，立法会他有责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个是本人是没有问题的这句话，但是呢，是不是我们每个立法会议员，那么他在行使他代表市民来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反正政府提出来的所有的方案，你都必须这个毫无例外的支持，也必须让他在立法会来通过呢？凡是政府提出来的决策就一定要执行呢？我觉得不能抱着这个思维，我们还是要这个作为一个立法会的议员，他应该。选举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不是说这个选民投了一次票，那么以后就算了，再过十年以后再来选民再投一次票，我觉得不能这么看的。所以立法会议员，特别是选举产生的议员，他们要时时刻刻的要想着，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决策，就是审议这个法案的时候，你必须要和选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一个你做这样的一个审议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而不是想哎，我反正是这个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嘛，那么就政府提出来我都支持就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立法会议员来说，那么最后就要看他怎么来表现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教训，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嗯，您刚才讲到这个长此以往会让特区政府失去这个施政的敏感性，那我们当然也非常好奇，因为你不管是以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来说的话，他提出这样一个离保法案的中间的几大建议，一个是长俸，就是离任之后你可以取得相当于月薪七成的长俸，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刑事豁免权，那他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一个制度建议的想法呢？这个想法从哪来的？ 这个想法呢是回归之前，这个法律一直没有立起来，因为大概在回归之前96年到98年之间吧。那么那个之间呢，就是当时呢，这个还是澳普政府在管制澳门。那么当时澳普政府在管制澳门的时候呢，在立法会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议案，但是呢也没有这个立起来这个法律，所以呢这个法律一直没有立呢，然后这个给澳门的立法会议员看来，说是过去有曾经在澳普时代曾经提过这件事，但是一直没有列这个法案。 嗯， 所以呢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空白。那么我想呢，这个法案呢，应该从总体上来讲呢，即便是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理论上讲他们也应该有一个 离退休的一个保障的制度，虽然确实没有这个制度， 嗯，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单独为行政长官和对特别主要官员来单独立这样的一个法律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如果你把这个法案，我们讲你和这个现有的公务员的这个离职离任和退休的保障制度，如果把它这个放在一起来考虑，统一的考虑，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社会争议会很小的，我相信。 嗯， 所以呢现在社会上也是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究竟要不要立，怎么来立，我想呢这个是可以，后面是可以讨论的。 嗯，就是说这样一个法案推出来之后哈，民众有一种错觉，就是官员和特首他们是享有我们普通民众享有不到的一种优待，而又加之您刚才讲到的在基层老百姓生活方面，他会出现了一些对政府的埋怨，在多种的这个情绪之下才会导致这一次有这么大反弹，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嗯， 主要的是这个法案呢，我个人认为从提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利益冲突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法案它是要保障特首和主要官员的他们的这个离补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呢它是由政府提出来的，也就是政府本身提这样的法案是要保障这个主要官员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离休离任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 嗯， 所以呢为什么也就是他们是利益的获得者，是这个法案的，而又是他们提出来这个法案，所以呢澳门社会有一种看法，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叫自肥啊， 对， 就他们自知肥自知的这样的法案。 嗯， 所以而且呢在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现在呢我前面提到就是民怨比较急促，特别是像交通问题啊，像住房问题啊，特别这一次参与的很多的青年人你说他工作是有，但是你要想向上流动也比较困难。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有这么大的民怨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你不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解决民生的这些问题上面，而确实好像要立一个自肥的这样的一个法， 嗯， 所以呢会导致这个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是， 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嗯，我们就关心接下来会往哪一步发展哈。尽管说他现在是撤回，但是我看到他也不是完全说我以后就不再讨论了。根据崔世安他的一个说法是说，把这个法案他拿去修改，修改过后再去立法会进行闯关。那我也看到另外一些意见，就是说为了避免这个所谓的利益冲突和自肥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寻找第三方的团体来进行这样一个策略的这个建议。您又刚才讲到，其实澳门的这个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他确实是没有社保方面的这个制度的保障的，听起来是他需要，但是问题是需要的话他怎么做？您觉得下一步他是不是找第三方再把整个的法案进行修改，他就有可能在澳门立法会通过？ 我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可能我相信不会再提这个法案了。 嗯， 但是长远来看，他始终要解决就是主要官员的这个离任的保障的问题的。 嗯， 所以呢，我认为如果说立这样的一个法律，还是有需要的。 嗯， 但是我前面提到，是不是要单独为他们立法？如果我们讲两方面，一方面从内容上来说，如果把这次主要官员的保障纳入到和公务员同等的保障， 嗯， 我相信社会的争议是不大的， 嗯， 这个立法是很容易完成的。 嗯， 因为这样做呢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你自然是主要官员嘛，那么我相信你跟这个公务员队伍这个同甘共苦的这样的情况，我想会得到这个公务员的支持的，也会得到这个居民的支持的。 嗯，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从形式上来讲，就是立法的程序来看，一般说来呢，像这样的直接涉及到主要官员利益的这样的法案呢，不应该由主要官员他们就是自己来提出来。理论上讲，你最好有一个第三方的，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设立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嗯， 那么这个委员会呢，由于是和这个法案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那么人来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比如说有专家学者啊，或者是也可以从这个澳门境外邀请人参与这个委员会，那么最后由这个委员会提交一个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这个报告还应该公开，就是向居民公开，甚至公开咨询了居民的意见。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会使得这个争议会小一点。 那么如果这个报告又公开了，又咨询了这个居民的意见，最后再提到立法会去，我想立法会这个时候来讨论或通过这样的法案，它会社会的这个争议会小得多。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形式上来看，还是从这个法案的内容上来看，我觉得未来都应该像我刚才讲的，从这两个方向来走。 嗯。其实澳门历来在香港人看来是一个比较所谓的顺民社会哈，因为如果说跟中央一致性的话，澳门历来就是香港的榜样。但是这次呢，就是出人意外的有主办方说20,000人上街游行，是澳门回归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那是不是说澳门社会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甚至是说中央对澳门就是将来的管制策略也会因为这次事件发生一些转变？ 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确我们要反思它的根源是什么。 嗯， 所以我前面提到，你仅仅把这个离谱的这样的法案撤回，那个还是不行的。我们要反思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20,000人的这样子游行。我这边的看法呢，第一个看法是，现在也有人提出了会不会，那么像这个有些人讲的，这就是澳门的，从此以后澳门就会进入一种民粹主义的一种社会了。 嗯， 这个一动不动就会有很多人来游行。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游行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诉求的，而且这个诉求是统一的，和以往的这个游行完全不一样。以往的游行诉求是多元化的，这个诉求就是一个要求政府要把这个离谱的法案撤回来。 嗯， 那么这个诉求呢，应该说它比较能够反映现在澳门目前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资本的民生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你为主要官员来立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澳门居民他们不同意这样做。那么不同意这样做的，实际上背后潜藏的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同意我们的这个管制的队伍当中，你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在这个政策的思维上不能有特权化的思维，还是要应该去这个特权化思维。我想这一点是一个我们看来从这一次这个运动当中，我们看来它应该是一个教训了，对政府来说，对这个管制者来说，包括我相信这个中央政府也会注意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 嗯， 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能说他就是澳门以后就像香港，或者有的人像台湾一样的，那么就会进入到一种好像是这个一直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对抗性的一种分裂的一种状态。我个人认为不能这么看，因为这次实质上我们看这次的这个运动或者游行吧，非常的理性，非常的秩序，而且这个我们看出来，也就是说回归以后这么多年来，澳门的这一种包括这个教育的发展，包括人的这个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年轻一代表现出来是良好的这种理性的、非暴力的、秩序化的一种诉求、反映诉求。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不能够简单的把它等同于香港的情况，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台湾的情况。 嗯，他的一些手法，你像穿的白衣服啊，甚至一些手势啊，我们都可以在反国教的香港反国教的这个运动当中见过。他应该多多少少也会受到香港一些社会运动的启发吧？ 一定有的，因为毕竟都是华人社会。 嗯。 我想这个影响是存在的。我刚才讲的，你不能把它等同于它，也就是说， 嗯， 那么以后就是澳门的这一种，特别是我更认为，不认为，其实这次的运动反而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它使得那一种激烈的抗争性的街头运动它边缘化了。 嗯， 那么过去我们看到澳门的这个游行呢，往往会引起一种激烈的这种对抗，但是呢这一次反而是没有的这种对抗。所以我个人认为，它你不能说这个没有影响，就是港台的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方法、形式对澳门的这些人没有影响，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澳门毕竟它是澳门，它的这一种社会基础和港台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它是应该未来发展还是有区别的。 好的，这一节信息量非常巨大的访问呢，来自于澳门理工学院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娄胜华。我们再稍微去一下广告吧，等会回来，可能有一些 澳门这次的社会运动跟香港过往的社会运动中间有哪些的关联性，或者说他打算原本推出这个法案香港这边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好，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再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刚才我们讲到哈，这个澳门这次非常罕见，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跟香港的社会运动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和可比性的。那当然，刚才就这个娄教授的意见是说，他应该是受到了香港这些港台地区这些社会运动启发，但是澳门毕竟是澳门，它有它非常独特性的一面。 对， 如果单单就我们刚才说的，他原本是打算推的这个后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我们简称离保法案的这样一个建议来看哈，就跟香港现行的法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特首离任之后可以取得相当于月薪70%的长俸，这个是澳门主张的，但在香港呢，是特首和问责官员没有约满薪酬和长俸是没有的。另外就是特首任职期间呢，他可以享受这个刑事豁免权，也就是暂时豁免刑事检控，但是在离任之后呢，仍需承担应该有的刑责。当然在香港法案方面呢，是特首和问责官员任内没有刑事豁免权，也受普通法内的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的规管。还有第三点就是主要的官员，这个是澳门的主要的官员，也就是各司长啊、廉政专员、审计长、警察总局长、海关关长，离任之后呢，可以获得额外的一笔补偿，金额相当于任职月份乘以月薪的14%到30%，香港是没有这个安排的。最后一点呢，因为主要官员离任之后2年内不得做有报酬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过冷河了。那期间呢，在澳门他们主张是每个月可以获得禁止工作的补偿，这个金额相当于月薪的70%。那么在香港目前的法律当中呢，是特首和问责官员在这个过冷河期间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所以这个按照一个实际的状况来给他们，也是给了这样子一个数字的例子，比较直观啊。比方说一个司长他担任15年的这个工作，那离职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500万澳门元一笔过的补偿，然后呢每个月可以获得禁止工作补偿13万，2年过冷期内共可以获得约300万。那这个香港就没有那么好的福利，是不是香港的官员心想说我不如去澳门来做官比较好吧？ 刚才我们在跟娄教授连线当中，他是讲到说其实他现在这个建议哈，也不是说我凭空想象的，这其实是跟当年就是澳葡政府时期提出一个建议是有相关联，但是因为恰恰是遇到了现在的一种社会情绪，本来就是民怨也不能说沸腾，但至少不是我们在表面上看到是一派和谐繁荣的局面，在基层的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有非常多面临跟香港很多类似的高房价呀、高通胀啊，甚至包括内地的各种的挤压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但是关键在于刚才娄教授解释了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退休保障和退休这个计算月薪30%这么一个的来源，但是他没有讲到一点，为什么崔世安他会想到说行政长官在任期之内享有这个刑事豁免权。其实这个一直是 这个我觉得 搞不通， 不应该啊， 对， 不可以有一个特赦吧，就相当于， 而且你根据现在的这个法案建议哈，他说这个澳门特首拥有只有国家元首或者外交人员才可以享受的任期之内不被刑事起诉的权利。你首先澳门特首你也不是国家元首，就是你不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从哪儿来的，他到底现在是在考虑或者应对什么，还是说我现在就要弄一个防烧网，弄一个保护罩，保护说我任内贪污也不会被起诉，就是感觉是在为一个什么事情进行铺路。那当然现在澳门政府他是没有公开解释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来源。当然你说现在尽管是崔智安在29号的 时候已经是表态说，因为现在基于这个大家在社会上存在重大的分歧，就是决定撤回。但是他始终没有讲出来他这一条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你知道我看到最近香港一些评论嘛，就是有一种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儿。我看到 香港看到澳门 这个评论，我看到澳明报的一个评论，他就说，哎，历来啊，就是在紧跟中央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方面的澳门特区呢，一般都是领先香港特区的。不过呢，在这件事情上，香港的特首和官员大概可以扬眉吐气了。就是你像我想跟你比赛，但是我找了一个非常劣质的一个对手，结果我发现，哎，好像我这一点上比你还是 强 一点的。 对，这个澳门我觉得他应该尽快解释这个事情，否则之后的民怨可能会越积越深。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澳门对于它的人均 GDP 也好，它的贫富差距也好，都比香港的这个状况好很多。我们查了维基百科，看到它的这个2008年它的基尼系数是20年来最低数值0.37。什么是基尼数字？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一个衡量这样一个数字啊。而且包括在2012年的时候，人均的本地生产总值它是在世界名列第二的，仅次于卢森堡。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数字，包括我们知道它的产业很单一，就是博彩和旅游业， 对， 也就相当于全都是第三产业服务业。所以在回归之后，它得到的这个福利和红利是非常非常的多，它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所以从整个的民怨的这个民心的一个考量上来看的话，澳门的人对于自由行的排斥是没有像香港这么的大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吧，你从表面上的数字哈，看起来是非常的光鲜，但实际上你真正是落到普通人手中，它是有多少的红利。就现在有一种说法，他每年都派遣，他派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掩盖这个社会更加深层次的矛盾。你说刚才娄教授也说到，现在的年轻人是感到这个社会结构非常单一，那单一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我的职业发展我就非常非常窄， 对， 我向上流动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一眼望到头， 没错。所以这一次哈，就完全打破大家像我们开篇的时候讲到的，你澳门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城市，非常和谐的社会，但是你在现在的游行完了之后，你发现，哎，原来澳门也不是那么习惯于沉默，不是那么内敛的。就所谓的澳门的这个公民社会是长期被低估的。 而且澳门的这个以后的未来之路，有一些年轻人就会考虑他要走向什么方向呢？他依旧是依靠博彩业吗？你知道这个博彩业是受很多影响，结构单一也表示它很脆弱，很容易被打破。 对，那对于现在澳门政府，他可能要思考的路就非常的多，就思考的问题非常多。刚才我们讲到，你包括现在的立法会方面，它是不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你很难在短期之内能够见到它有一个大的改变。因为其实我刚才说到的，对于澳门最近的一个新闻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它从去年开始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时候，当时选完的时候，其实社会上就已经充满着怨气，很多人都是。你尤其是在选战结果就公布的时候，我是记得在网络上是一片的愁云惨雾，就很多会觉得我即使是民选的，他们都不一定是代表我们的利益。而且尤其是讲到即使这一次他的法案是撤回了，可是就这么一个看起来也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法案，它都会成为说是澳门政府历来第一单在立法会吃到闭门羹的被撤回的法案，你是可见他的立法会他到底有没有起到一个监督政府的这么一个功能。 时间长了，可能就是我觉得立法会的人，其实下面的一些公民应该时不时的有一点呼声，这样子上面的人可能在做事情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的谨慎。如果这个每天都是吃饱了饭也没什么事情干，没什么压力的话，相信这个阻力也会越来越小。就像刚才这个议员都说，哎，大家觉得没必要去公众咨询，那大家就不咨询了，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啊。 好， 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反对票的这个吴国昌，他说这次立法好像一个人进入到超市去高买，被人注意到，但是还在尝试，最后只好收手离去。他又说，现在比较大规模的公民的觉醒，如果制度仍然不改变的话，那将来的冲突只会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观点。 没错，尽管说现在关于改变的声音越来越多哈，那到底将来是怎么样改？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改？由什么人来推动改？你没有办法在现在得到一个答案，但是至少我们是看到，这次游行它可能是正在，带领就是澳门可能会走向 一条 新的道路，就是改变 可能从游行结束之后已经开始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拜拜。